则也不做出了硬性规定。第四是降低了气垫膜类快递包装袋、塑料编织布类快递包装袋的定量要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二，农历7月2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本市继续受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优越，空气清新，可以说是天晴气爽，难得的好天气，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午后紫外线强烈，并且空气干燥，请您注意防晒，勤补水。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8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那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呢，昨天今天在北京举行。那么今天全天东西二环北段、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直门外大街等道路将分时分段临时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特别是上午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二环、北二环、北中轴路、北辰路、北辰西路等道路的管制措施比较频繁。对与之相邻的东单、西单、崇文门、工体、国贸、燕莎等区域的交通影响比较大，建议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现在来看呢，西南四环的东向西距肖村桥出口500米处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避让。东五环观音堂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平房桥到大黄庄桥的北向南，目前都是车多流量大。 城市文化范儿，梦想照进现实的碟中谍。你还记得汤姆克鲁斯挂在绳子上入侵保险库的经典段落吗？时光如水，岁月如梭，这已经是22年前的事情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碟中谍系列最新一集碟中谍6全面瓦解，登陆国内各大院线。除了惊险刺激的剧情，剧中哪些高科技设备让人啧啧惊叹？今天我们就有请嘉宾和您一同回顾这部影片中出现的酷炫装备。那么问题来了，碟中谍这个名字是当时在引进到中国上映的时候重新取的名字，您知道这部影片真正的原名叫什么吗？ A. 不可能的任务， B. 职业特工， C. 完成任务。 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跟您说一说梦想照进现实的碟中谍。碟中谍这部影片真正的原名叫什么呢？不可能的任务、职业特工还是完成任务呢？哎，也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同时我们今天节目呢还会在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看。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文化方面的最新消息。随着夏季的结束，电影的票房也进入了一个温和时期，但是仍然有一部电影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前去观看，这就是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碟中谍六：全面瓦解》。那么这部影片从上周五开始放映，截止到上周日，在3天的票房里 3天的时间里，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3000万元人民币，一天之内就赢得了将近70%的票房。《碟中谍》是一部经典的系列电影，自从《碟中谍一》发行以来就一直饱受好评。今年的《碟中谍六》在国外上映之后，也被誉为是系列中最好的一部了。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部电影。接下来关注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影像见证40年全国摄影大赛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这次展览以摄影的独特视角，形象的再现人民群众生活、衣食住行、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集中展现我国改革开放40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大家将通过这些充满了回忆的影像记录，重回历史现场，重温每一位普通中国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伟大过程。这次展览呢，是在国家博物馆的南七和南八展厅举办，截止到9月12号。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创作的雕塑作品《焦裕禄》9月1号开始在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揭幕了。焦裕禄的雕像创作于2016年，由青铜铸造，长110厘米，宽50厘米，高230厘米，主要形象取材自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工作期间为数不多的摄影照片。吴维山以他独特的写意雕塑手法，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融铸在青铜当中，以胸像的形式塑造出焦裕禄扎根基层、心系百姓的伟大情怀。香港苏富比中国艺术品2018年秋拍将于10月3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领衔本季拍卖的包括2件清乾隆瓷器珍品、玉制珐琅彩虞美人题诗碗以及洋彩透龙夹层玲珑尊，还有南宋官窑青釉魁半玺。与此同时，今年秋拍还将分别举办宋代雅器和乾隆艺文珍品为主题的2个专场拍卖，总计8场拍卖中将有超过300件拍品，总估价接近10亿港币。这次秋拍的预展9月28号到10月2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文化消息，国家话剧院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打造的作品《船歌》将作为2018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的剧目，9月21号到25号在国话剧场上演。这部剧描写了特区一个小渔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刻画了以渔民出身的梁海涛和外来打工妹林秀英为代表的特区人的艺术形象，表达了他们内心深处对新生活的向往，书写了他们的青春和爱情，通过人物命运的变化折射出物质生活的提升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第三届天桥音乐演出季将于10月开启，风格各异的11部音乐剧作品将在天桥演艺区集中展演，为北京观众奉上34场优秀的音乐剧作品。届时，《诗经》《采薇》《近乎正常》《马不停蹄的忧伤》《小王子》《想变成人的猫》等10部音乐剧，以及一部由中央音乐学院在校师生创作和演出的《黑与白的证明》，10月到12月将会在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演出。主办方希望把天桥演艺区打造成全国标杆性的音乐剧基地，形成全国性的音乐剧推广平台。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中秋节临近了，又到了一大波月饼袭来的时候，每年都有很多厂家在月饼的造型上下足了功夫。今年故宫博物院推出了一批故宫锦盒月饼，先不说这味道，光是盒子就非常的用心。4款锦盒的画面分别源自4件故宫藏品，梅兰竹菊礼盒源自清道光年间的大红色缂丝彩绘8团梅兰竹菊歌袍，是清代后宫妃子的吉服。蓝鹰锦盒灵感来源于故宫藏品《蓝鹰城关图册》，牡丹锦盒的灵感则来源于乾隆时期的《牡丹雉鸡图轴》，金銮锦盒是参照清道光年间的《刺绣牡丹绶带图轴》，堪称是舌尖上的故宫精品。 1937年左右，苏轼的《木石图》被日本人以高价购藏。此后8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亲眼见过这幅《木石图》的原作，市面上展出的版本也多为藏家隐印的资料。但是，无论是在中国画研究学者或是其他苏轼传世作品的介绍当中，《木石图》几乎从未缺席。也正因为如此，这幅此前仅仅存在于研究文献记载中的苏轼《木石图》颇为神秘。就在上个月的月底，香港佳士得不仅宣布征集到了这件极具传奇性的苏轼书画作品，并将首次在公众面前展示这幅《木石图》的原迹，那么预计它的拍卖成交价格会超过4亿港币。北京时间9月3号上午，巴西当地时间9月2号晚间，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国家博物馆发生了火灾。当地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进行灭火行动。据现场目击者表示，火势一度十分凶猛。巴西国家博物馆在1818年由葡萄牙国王约翰六世创立，现在是巴西历史最悠久的科学机构，拥有超过2000万件无价展品和文物，也是美洲地区最大的人文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之一。碰巧的是，今年也正是这家博物馆建馆200周年。那么周四，我们本周四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将邀请亲自参观过这座博物馆的嘉宾来做客直播间，为您第一时间带来第一手的消息。最近一家日本的出租车公司推出了一种出租保镖出租车，让每一位租车的乘客都能过一把租车的巨星瘾。这些出租车的驾驶员会打扮成要员身边贴身保镖的样子来接你。这个保镖的设定属于沉默寡言型，上车和下车的时候，驾驶员还会做出接听耳机的信息、四下查看等这些保镖的专业动作，配合的车辆也是黑色轿车，让乘客显得颇有来头。这项服务一经推出，就吸引了很多寻求刺激的年轻一族来乘坐。目前的费用也不是很贵，只要在普通车费的基础上再增加大约60元人民币，就可以享受这套服务了。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精神，现将2018年中秋节放假安排通知如下：9月24号周一放假调休和周末连休，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工作生活，节日期间注意安全，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市卫计委、市财政局等多个部门最近联合下发关于优化整合北京市两癌筛查和长效体检工作的通知，将北京市适龄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以及长效节育户籍已婚育龄人群的免费健康体检进行优化整合。两癌筛查方案是优化之后，筛查周期为每3年一次，筛查对象为北京市户籍35到64岁的妇女。另外，在原有农村适龄人群长效体检的基础上，扩大覆盖范围到全市，统一检查项目，优化两癌筛查内容。来自北京市总工会的消息，2018年金秋助学活动已经全面启动，和2017年相比，2018年助学资金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救助覆盖面也进一步扩展。对于部分救助群体，金秋助学一次性补助金额更达到了10000元。据统计，市总工会已经收到了700多份申请材料，将陆续展开助学工作。今年起，大一新生将纳入到资助范围中，这意味着今年的大一新生在享受其他市政部门助学政策的同时，也可以申请市总工会的助学资金。除此之外，今年可以享受学前教育或义务教育阶段补助的群体，也从去年的单亲困难女职工子女扩大到了单亲困难职工子女。日前在巴西圣保罗举办的第15届世界休闲大会闭幕式上，2020北京平谷世界休闲大会向全世界发出了中国邀约，由此世界休闲大会正式进入北京时间。2020北京平谷世界休闲大会由北京市政府主办，计划2020年9月举办。国际钢琴大师郎朗正式被确定为2020北京平谷世界休闲大会的形象推广大使。

因为我觉得《碟六》，因为你看了前五部，你就知道他没有跳出原来那些所有的那个 套路。 套路对，就所有的绝技其实都是原来用过的。 嗯， 比如说这个易容术，这个 3D 打印，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眼镜的那种摄像和显示设备， 嗯， 再加上各种攀岩，各种就是他原来有的绝技基本上没跳出来。 跳伞呀，这回新的是跳伞。 跳伞以前也跳过， 跳过， 因为你看过前五部你就知道了，也跳过， 啊、 就是因为 但以前是替身跳，这回是这个、阿汤哥自己亲自跳哈、 这可能是他的这个努力吧， 卖点 啊，对，这可能是他的努力，因为他比原来你看上去这个还是这个年纪要大很多的， 哇。说的好残酷，但是看这个就是电影上的展示出来样子还行哈。汤姆克鲁斯56岁了，真不像，要不说这个锻炼真是让人年轻啊。 当然你这个电影它光影它是有自己一套办法的， 是于博士，您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后那个场景， 攀岩那个吗？ 对，攀岩，攀在山上，然后他的两个助手同时把引线剪断 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呢叼着那个 拔出来的另外一根东西啊， 对，那个 按钮 设备， 电键是吧？ 电键，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他当时最后的场景是要求他们三个人同时做一个动作，那两个人在两颗炸弹旁边要剪断引线，然后他呢是拿着这个遥控器要把遥控器的一个东西拔出来，但是他们三个人不在一个地方，而且已经没有办法通信了， 对， 大家就只能靠默契说，因为他们能看到倒计时，大家在最后一秒的时候啪一下把这件事做了哈， 对对对， 好紧张。 对， 当然这个我觉得也是美国电影的一个缺点、 哦、 就是说他们喜欢搞这种大团圆结局、 嗯、 没有遗憾的、 嗯、 就是你要看到前几部每次都在最后一秒把按钮摁了，或者把那个什么就那个解除原子弹那一集也是最后一秒把笔记本电脑敲了、 嗯、 就是你都已经知道他这样了。其实作为观众来说吧，就是因为我好多朋友他们做编剧的，他说编剧没法看电视电影，因为他看到这个镜头他就知道下一秒， 嗯， 那个结构套路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他看了以后不会享受任何的惊险，他就说肯定是这样，你下边肯定要主角光环了，你这样我就知道你摁了。所以这是他美国片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你没有给大家留一个那个就是真正的悬念。就是 您知道吗，如果我要是知道他最后成不了的话，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心里会很纠结、 但是有一个反例啊，我觉得特有意思，就是好像一个外国的那个一个人提到这个《三国演义》，就是看到关云长最后被杀的时候就崩溃了，他说前面你给他设了那么多主角光环、 嗯、 斩颜良诛文丑，人格伟大，武艺高强，他怎么能铺垫半天这人就没了呢？但是其实这就是正是《三国演义》他的那个文学的那个价值所在，这是不同的价值观、 这是从这个文学价值来讲、但是从人的这个一般的普通心理来讲，还是更喜欢这种大团圆的结局，会觉得看完一场电影会比较舒服哈。你要是觉得看完电影最后主角都已经挂掉了死了的话，就会觉得好难受。 但你不觉得你每次进去都进电影院都是准知道他能出来吗？ 因为那个这部电影在最后的时候，男主叼着那个电剑的，他望向远方的时候，远方好像是有蘑菇云一样，从电影院的角度来看，感觉好像是炸弹真的已经爆炸了，他的其他朋友都被炸死了。 嗯嗯， 我当时一瞬间有这种感觉，对对，有这种感觉。 嗯，所以说，就是于博士，您还是觉得当时结尾的时候，就是最后那一下子还是， 有一点紧张， 有一点紧张，然后最后看到大团圆，放心了。 对，因为以前我看过类似的电影，就是最后的一刻失败了。啊，比如说美国有一些电影，那个原来有个电影叫《迷雾》， 嗯， 就是男主的主角光环照到最后失败了，他的家人全死了， 是心里有点难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好，那么有关于这部电影呢，其实里头有很多奇幻的科学幻想，而且呢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科技发展呢，有些已经成为了现实，但是有一些呢可能还在实现的过程当中，一会儿呢二位要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哈。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已经看过这部影片了，不过没看过也没关系，我们会在讲的时候把这些给大家描述一下，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这部20多年的这个系列影片为我们实现了哪些很有意思的这个科技，做了一些

碟中谍原名不可能的任务，是经典系列动作冒险电影之一。它在1996年5月22号在美国上映，就燃起了热烈的反响，票房一路走高。中国在同年的12月也引进了这部电影，同样获得了影迷的喜爱，并且让这部影片一拍再拍，故事也是不断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最新一集全面瓦解是碟中谍系列电影的第6部，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在《碟中谍6》当中，有一组极为危险的镜头，为了动作场面的逼真效果，主演汤姆·克鲁斯拒绝使用后期特效，亲自驾驶直升机进行拍摄。拍摄前，他专门前往专业公司学习直升机驾驶。您知道按照1天8小时的训练，汤姆·克鲁斯为了这段惊险的镜头学习了多久吗？ A 1个月， B 3个月， C 6个月。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第一道题，《碟中谍》这部影片的原名叫《不可能的任务》哈。刚才其实我们聊到，也说大家确实也能深深的感受到这事儿真的不可能完成。但是呢，汤姆·克鲁斯在影片中就是完成了，所以说，他是一个这个奇迹特工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明飞晶啊，金维啊，还有这个一星半月，星宽体盘，月双飞，田耕 ，icon 香蕉老师，还有依依，三部，哎呀，好多朋友都答对了，恭喜各位朋友。那么第二道题呢，大家想一想，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关于这个汤姆克鲁斯，他是跳伞的哈。那么我们这个问题问的不是跳伞，说的是自驾直升机这段镜头，他学了，为了这个他学习自己去驾驶直升机用了多长时间？A 1个月， B 3个月， C 6个月。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另外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号上进行同步的直播。另外呢，我们还为您准备了40多段碟中谍六的官方预告片和幕后花絮，还有官方的这个发布的精彩的片段哈。您可以发送关键词“碟中谍”这3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碟中谍”的拼音的全拼，啊，我们的编辑想得很贴心，您可以发送中文字“碟中谍”这3个字，或者是“碟中谍”拼音的全拼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那就能看到我们特意为您准备的精彩的视频内容。另外呢，您现在在城市文化范儿微信公众号上点击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的情况。另外，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微博号账号上，我们的微博号就叫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在上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的直播。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碟中谍》这部系列影片，以及《碟中谍六》这部最新的影片当中，又为我们展示了哪些，科技的装备，以及这些科技在《碟中谍》演出的上演的这20多年里头，有哪些已经变成了现实，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应用了呢？继续有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我们节目的特约评论员李克峰，以及34匠项目组为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邮电大学的于迅博博士，跟我们大家一起聊聊梦想照进现实的《碟中谍》。那么说到这部最新的影片《碟中谍六》呢，应该说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新闻点，或者是这个节目组要宣传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汤姆克鲁斯阿汤哥亲自跳伞这段镜头。毕竟以他这个56岁的年纪，而且他本身也不是从事这项职业的一个演员，去学这个跳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据说汤姆克鲁斯也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在镜头里成功完成了叫超高空跳伞超低空开伞的演员哈。因为他跳伞的时候是飞机正常的飞到非常高的高度，但是就是剧情需要，就是演的他这个伞一直不能打开，所以他都已经是，我看的是离地面只有几百米的时候才把伞打开的。真实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吗？像这样子的这种跳伞一般是不是也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用到呢？克峰， 高跳低开可以说是一个常规的渗透办法，就是正常跳伞不这样，因为高空太冷了没必要。 这个所以采取这个办法呢，一般都是搞这种就是侦查呀、渗透啊那种秘密潜入才用得到。 嗯， 但是这个方法不算什么高科技，因为这个已经用了很多很多年了。 嗯， 这个战争中也大量使用这种办法。一般来说就是算是，比如说空降部队要在一个地方跳伞啊，他先期投入的是引导组，就是不是伞兵，是那一个真正的高手，跳伞的高手，他们都是这样渗透进去的。然后呢，伞兵会从低空投的比较密集。 为什么是先期的是要从高空？ 因为主要是为了隐蔽，就是他下来的时候不能让你看见，所以他要从很高的高度跳下来，而且他有一个滑行的距离。一般来说，用异形伞，就是那个看上去长长方方的那种伞，那种伞它的滑翔距离是很远的。但是这个不算高科技啊。多说点，就是我看到整个这六部，我觉得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黑科技。都是民用技术的超前版，因为民用技术投向市场，它要求是成熟的和这个可以大规模操作的技术。但是它在测试阶段呢，有很多商用测试的这种技术，电影就可以用。这是它这个电影的特点。它这个电影里没有那种真正在这个作战中使用的而不在民间使用的技术。我相信他们美国人也不傻，他不会透露的。当然说到这个高空渗透和低空渗透呢，其实我看到它这个六部啊，每一个情节。有时候我就想笑，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就是新中国的历史上反特的战力都是击败过他这种技术的， 是吗？ 而且他的技术比电影里的高得多。你比方说，咱们说这高空就是跳下来，这个按说 我先说一下，他这个高空是从多高呢？7600米的高空跳下，然后他在609米以下低空开伞。 对， 电影中是这样的。 他从高空跳无非就是冷嘛，对吧？高空比这凉快，就是 冷。 对， 真的是冷。 但是呢，你要知道，它难的是说把人从这个地面上揪到飞机上去，这个才是真正的黑科技，这个是不会在电影里出现的。 怎么从地面上揪上去呢？是 对。就是说， 就是飞机在空中飞着，然后 地上有一个特务，然后他想把他带走。 那不是电影里经常演的，甩一根绳子下来就能让他拉了绳子上去。 如果是直升机飞得慢可以，但是如果是固定翼飞机飞特别快，那你这一下子不，要不就没抓着绳子，几百公里的时速，你抓一根绳你肯定抓不住，要么就把人给拉碎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才是一黑科技，但是你在好莱坞电影你看不到。 这个真的是有这个技术？ 我们知道的案例是我们自己遇到的，在1952年吉林的安图县，当时破获过一个这个特务案，那个是美国特务。当时呢，就是当然前面还有很多周折，我们先说他的这个黑科技部分。他呢是采取了一个技术叫空取器。所谓空取器呢，就是说他这个特务坐在地面上的一个椅子上，然后呢在上边头上呢伸出一根这个一个绳和杆。然后飞机上呢有两个人操作电动绞盘和一个绳和杆，他要像钓鱼一样从超低空过来，把这个人勾住， 兜起来， 勾住以后呢用电动绞盘再拉上飞机。这个才是一个当时美国人秘密的不宣的黑科技，我们本来也不知道。但是呢，由于他这个特务案件被破获了，破获了以后呢，这个当然我们后面讲破获的过程啊，就是破获了以后呢，我们当时这公安部门就设了个套，就在地面上准备了高射武器，然后弄了一个假人在那儿，这个他们就真的是派这个飞机从当时的就是韩国起飞，就来了。然后偷偷的进入我们的这个东北，然后从夜间从低空想把这个人勾走，地下的这个人就应该是那个电影里的那个汤姆克鲁斯那类，当然这个人已经被我们摁住了，所以呢他天上那个就是那两个人是他们那个小组，就是他那个配套的其他小组那个两个人操纵绞盘的，结果这一勾就给打下来，飞机打下来，当时飞行员死了两个，然后呢操纵绞盘那两个中情局特务跳伞了，低空跳的居然活下来了，结果就给抓住了，一个叫唐纳，一个叫费克图。后来为这个事儿，美国跟我们闹了好几十年，整整关了19年，直到73年尼克松来认怂，这才算是完事儿，给他放回去了。但是这两个人呢，本身就是相当于这个不可完成的这个任务小组 IMF 的这个成员。 就是他这个电影的成员，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是五几年的时候就有，一九五几年就有这个技术。 对，但为什么一直没拍电影呢？就是因为搞折了，而且这个事儿弄得他们很被动。 嗯， 就是反复了多次，这跟我们折腾了20多年，一直就不放。当然，同一批案件的十几个人，后来在50年代中美谈判的时候放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美国还扣着我们很多研，就是留学生啊、科研人员在美国。 嗯， 我们需要他们回来社会主义建设，发挥各种啊。智能，我们后来知道很多科学家也是那一批，所以谈判过程中呢，我们把同一批抓到的十几个曾经放出去过，但是这两个一直没放，就是因为他们真正是中情局的，就是这个不可能完成任务小组，所以说关于他这个电影里的这些真实案例，我看电影的时候吧，我不会跟着他那个情节说，哎呀，好危险啊！他终于解救了。我想的就是美国特务，要搞事儿。而且我都知道很多案例，就是你看，包括比如说我们多说一点，那个莫斯科那一集谍四还是谍几啊？就是他穿了一个苏联的俄罗斯的军装混进了克里姆林宫，是吧？这是电影里的案例， 是 做的挺好。翻过来是个夹克，再翻过去是一个将军服，但其实呢，我知道一个案例特别好笑，也是关于吉林那个案子，就是一个美国。特务，他降下来的时候，他模仿的解放军的制服，因为他降的时候，他必须得穿着军装下来。按说我们解放军的制服是天下最简单的军装了，尤其是50年代的军装，没有军衔，没有奖章，就是个简单的军装。结果他们就模仿错了，到派出所人一看，这解放鞋是5个扣，他那个人穿的是6个扣， 有 就多了一个扣就把他摁住了， 细节决定成败。 所以你知道这个电影里演的那些确实很有意思，但是呢，你真正实操你敢那么做吗？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人 一下就会被发现，你要被揪住的话， 我们人识别人不是计算机识别人，我们不靠你的那个特征，你穿的衣服有几个扣几个线我不会记得，但是我认得你，我记得是你的特征，你的性格和你的步态是接近的。你看我在广播电台认识好多的编导啊、主持人啊，有的人走路特别冲，他性格风风火火，有的人走路呢犹犹豫豫的，就是他这个性格如此。那么你不用看清他的脸，多几百米外你大概知道，哦，这个人，所以你知道这是很难模仿的 啊。你看柯峰这个从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引申出来了这么多，那么但是要说到这个汤姆克鲁斯这个跳伞，确实还是非常的这个不容易啊。而且呢，我们也知道汤姆克鲁斯当时为了这个从这个高空跳然后低空开伞这个动作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跳伞训练。而且我之前看了资料说，因为他这个每天啊只有一次拍摄机会，因为那个光线的缘故，跳了100多次，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可以发一个奖章了，这个伞兵跳多少次会有一个纪念章的。 是，他就为了拍这个哈。你知道，但是我看完之后，我出来跟他们说，我说，哎，也没，因为可能之前期待值太高了，然后好像也看不太出来，真的是空中的。然后我们同事都鄙视了我。但是真的是，他是有一，而且是因为为了拍摄他跳伞的动作，有10多架直升机围绕在他旁边。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因为直升机如果很多在那里的话，他其实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所以为了拍这个镜头，他们应该是还是、 也拼了，也拼了， 还是很不容易的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的这个一个很炫酷的设备，其实刚才这个于博士也说到了，就是这个你刚才说到他那个最后结尾那个攀岩望向远方， 对， 起的蘑菇云。但实际上在《碟中谍》这个设备这部影片里头呢，这个第四部的时候，汤姆克鲁斯也有一个，就是当时他这个攀岩的时候戴了一个那个墨镜，你知道吧？ 哦，记得， 可以扫描人的这个脸进行这个面部识别。 对， 这个我们觉得还算是蛮黑科技的了。于博士怎么看？您也是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哈？ 对，是这样的。 嗯， 我主要是做光学研究的嘛。他这个主要这个设备呢，就是 AR 眼镜。所谓 AR 眼镜就是增强现实眼镜，戴上这个设备以后呢，可以在原有的世界的基础之上呢，再叠加一些图像进来，这个叠加的图像呢和真实世界混合在了一起，就让人感觉好像把真实世界当中的物体进行了标注，然后给它解释。其实这个部分最难的，难度最大的就在于这个光学部分，怎么把这个眼镜做得很精巧，这是非常困难的。 我先问问，现在有这样的眼镜吗？戴上之后真的是会出现这种扫描的这种画面啊？会告诉你这是什么？ 有的。 哦， 像现在之前比较热门的一个公司 Magic Leap， 它就最新发布了它的 Magic Leap 1.0。 然后还有之前的HoloLens， 然后国内也有很多家这样的企业，类似的企业都做着所谓的 AR 眼镜。 AR 眼镜， 对， 就是 可以戴在头上的。然后之前呢，前些年是谷歌的眼镜，谷歌 Glass。 那能看街景那个是吗？ 对，类似于就是戴在眼镜上以后呢，会在正前方出现一个对话框，可以和这个对话框进行人机交互。这种设备。 刚才您说了，您说这个难度是在这个眼镜把它 做 小， 很难 做 薄，对，很难把眼镜做薄。现在呢，很多眼镜做的都非常大，体积都很大。像一开始美国呢，军方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设备，它是一个巨大的头盔。所以呢，它这个体 好大呀， 对，很大很大，因为它本身就需要戴头盔，所以戴上这个头盔以后也不觉得很突兀了。然后现在如果要是想在社会上来用的话，或者像汤姆哥用的那种一个墨镜。这个技术暂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是吧？ 对， 因为我曾经去看过一些展览，现在很多展览都会用这种虚拟现实技术来给你展示，你戴上之后，什么往左转能看什么，往右转能看见什么，很立体的那个就非常大，我觉得那就像半个头盔一样扣在脑袋上。 对对对，那个叫 VR 头盔。 VR 头盔， 它会把你和真实世界隔绝开。因为是 AR 头盔呢，是增强现实，相当于你同时可以看见现实世界，又同时可以看见这个。虚拟出来的影像，它会两者同时在一起。 是我们刚才讲的是，是这个 AR 头盔，对对对， 就是虚拟现实增强技术。 一个叫 AR 叫增强现实，一个叫 VR、是虚拟现实。他们俩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一般人听了会有点懵哈。 对。 一个是增强现实，这是这个 AR。 对 ，AR 是 VR 是这个虚 拟现 实, 拟现实。 那么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 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比较多。然后电影里演的呢，就是 AR 增强现实的。 那您刚才说的谷歌那些是 都是增强现实， 都是增强现实的。 对 就是你戴上那眼镜之后，既能看到街景，也能够跟它进行互动。 对对对，也能看到虚拟的影像，这两个同时产生。 现在 这 样的技术有，就是这个眼镜没有那么小。 对，很难做得很薄。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这个科技来进一步的这个研发嘛， 对， 就需要于博士您这样的人进一步的研发是吧？现在还是头盔状是吗？ 现在已经有一些做小的了，比如说 Google Glass 它已经很小了，但是呢，现有的这个 AR 眼镜呢，如果一旦体积做小了，那么它的视角就是可以看到的影像的大小也会变小。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就现在没有像那个阿汤哥戴的那种眼镜，又很薄又很小又很轻便，然后看起来的效果又很好，才又能看到很多这种图像。这个是暂时是没有的。 哎，我看到说这个在谷歌最新的专利里头，还有一个这个隐形眼镜配备摄像头的计划已经浮出水面了。 对对对， 那这个如果要是能实现的话，这个像那些视力不好的呀，或者盲人，他们这个。应该说对他们生活会有很大的方便哈。 是这样的。这个隐形眼镜佩戴摄像头呢，主要是在采集端，采集的时候会提高它的灵敏度，会更好一些。 那么刚才说的是这个 AR 技术还有 VR 技术，一个是这个 AR 技术呢是这个增强现实，一个 VR 技术是虚拟现实啊，终于搞清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到这种看东西的这个，我想问一下克峰，您平时了解就是这种全黑的这种红外夜视仪哈，如果这些设备其实如果要是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会更方便一些呢？ 其实这样的技术在日常生活中有，比方说渔民很早就用这种夜视设备或者是那种微光设备去捕鱼，追踪鱼群，这个其实大概二三十年前早在海上就已经用了。当然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它有一个一个是观察的效果好不好，还一个是体积的大小。比如说以前用的这个微光的设备用的是那个极连式的，特别长，跟枪那么大个。就是你抱着它出去确实也很费劲。当然技术进步了以后呢，微光的变得很小了，体积变小了。那么另外的一个原理呢，就是比如说是热成像的。热成像呢最早需要冷却。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冷却的一个装置，一个屏，那么那也挺大的。就以前我们在展览会上见的那种设备，它效果好，但是体积特别大。 但是后来的这技术呢，它不需要冷却了。 嗯， 其实都是在半导体啊那些个材质上想的办法，那么它的体积就会缩小。 有芯片的话，就会越来越小。 关键是在你的这个微电子技术上，所以大概的技术进步，我们不要说具体的，就是你要大概分类，就是可以说我们能见证的就是三代。第一代呢是计算机进入家庭，就 PC 时代，那个时候就集成电路，它已经能很稳定了，不要特别小心的去维护它，要穿静电鞋啊，戴那个帽子啊。什么那个时代早过去了。 嗯， 第二代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信息时代的互联网。 嗯， 对吧？还包括宽带互联网。那么第三代呢，就是说会到比如说智能时代。智能时代其实现在刚刚开始，还没有完全到来呢。 嗯， 大家只是用了非常初步的智能技术。 嗯， 所以我们看这个《碟中谍六》的时候，我就说它没有一个特别新的这个技术卖点。于是呢，他就拼命的耍这个男演员，让他去拼。就如果他能在技术上引进更多的智能技术，就比如说我们就假设一下，咵放出去一窝蜂的无人机，成百上千个的小的像蜜蜂一样的，那个就算是智能武器时代到来了。就是那个时代呢，现在技术已经有了，但是呢还没有体现在比如说是我们生活中啊还有电影中啊，说明他这个电影还是拍的稍微有点保守了，对不对？ 客风还是不太满意，他们现在这技术还不够新，但是真的是应该说有很多技术我们看的还是蛮炫酷的，比如说在这个《碟中谍四》里头就有这个汤姆克鲁斯当时不认识路，然后他用手点了一下那个汽车挡风玻璃，马上挡风玻璃就变成了一块屏幕，然后就会指点 了他。这个在技术上早已成熟，而且呢， 我就想问问于博士，因为这是属于这个光电领域的哈。 HUD， 还真的是已经蛮。 很成熟，不能说是很成熟吧，应该说是近几年在现，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火的一个领域。 哎，那我们怎么现实生活中没有看到我把什么玻璃的东西一点，它就变成屏幕呢？ 主要是成本问题，还有亮度问题。 哦， 就光学方案呢是之前就有的，然后这几年的光学方案在不断的迭代改进，让这个屏幕可以变得更大。 嗯，比如说现在会用在什么地方，用手一点它就能变成这样子？ 很多展览展示的场所啊，然后也有很多新的车，新的概念车都已经运用上了。宝马在去年的发布会上好像就用过。 嗯，哦，就是用手一点。 对，就是它的屏幕，它的那个前挡风玻璃就做成了屏幕。 哦， 因为这些技术最早都是为战斗机开发的。我们都知道飞行员飞在天上的时候，它开火的瞬间，那是那个曲线，它是瞬间的那个时间窗口。 嗯， 就是你在追逐敌机的时候，你必须要同时掌握很多信息。 嗯， 你不可能说我低头看一下仪表板，看看现在的高度速度什么的。所以它要求所有的信息呢，尽量关键信息给你叠加到那个瞄准具那个地方。 嗯， 所以最早的时候就才二战的时候就有这种，就是一个抬头显示的一个设备，但是它能显示的非常少的这些个这个信息。 嗯， 但是起码你的高度速度，你的这个俯冲角度和水平的变化的必须有，要不然你在高速滚转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往上开往下开呢？这个是必须有的，这是二战的技术。但是后来呢，我们就把它比如说计算机多了，就很多东西数据可以叠加进去，比如说轰炸的瞄准点啊，还有一些那个比如说航炮的瞄准点，它可以有个前置量，那么它就可以自动显示在那儿了。那么这个技术呢同样也可以比如说用在汽车上，但是呢不多，有的美国车比如说它有那个夜间防止在高速公路就是没有那么多路灯的情况下怎么不撞呢，它有一个微光技术叠加在前面的这个风挡玻璃上。这个技术是有的，而且是很成熟的。但是你要推广到民间大量使用呢，其实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可靠性和成本。因为作为军用或者是作为电影，你可以把很多超前技术直接就拿来试，但是你推广到民用不行。这我们就讲个笑话，也可以说是真实的，就是说美国的计算机公司老板和通用汽车公司老板吧，当然这是笑话了，就是说遇在一块儿，然后呢那个计算机公司说，你看我这多年我的这个计算机速度增长了多少几千倍，可你的汽车呢一共还跑了速度没增长两倍。 嗯， 那么人家汽车公司说了，说我们的汽车要在马路上动不动就挂了宕机了还要重启，那不要出事吗？所以你那套在我们这个领域是不能用的。 对，你要是运用在这个生活当中的，尤其像汽车这种，你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必须要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对，你说我在高速路上我的汽车挂了需要重启 所以说现在其实无人驾驶车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二，农历7月2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天气情况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8度。未来三天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3，路面的情况来看一下，东三环华威桥、东四环红领巾桥、东五环环铁桥的南向北，南三环木樨园桥、南四环刘湘桥西向东，北二环安定门桥西的东向西，北五环肖家河桥、顾家庄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西部地区联络线进城方向压力突出，莲花池路以及莲石路一线衙门口桥到莲花桥、富士路、阜成路一线金源桥到西翠路北口、石景山路、卢谷大街北口到玉泉路北口、闽庄路及北坞村路以上路段进城方向是持续车多，行驶缓慢。 城市文化范儿，梦想照进现实的碟中谍。为了拍摄这段惊险刺激的空中追击场面，在拍摄前，汤姆·克鲁斯专门前往专业公司学习直升机驾驶，以求在短时间内成为新手驾驶员。这需要至少三个月每天八小时的训练量。这样的严苛标准需要他夜以继日的训练，终于达到了既定的驾驶标准。为了拍摄空中追逐这段危险动作戏，摄制组启用了13架直升飞机同时飞行在空中，危险系数直线飙升。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说到碟中谍系列最有趣的装备，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前几部影片中影片一开始汤姆·克鲁斯接任务的设备，这经常被后来很多影片效仿。那您还记得主角使用什么来接收任务信息吗？ A 手套， B 古尔传导机， C 眼镜。 我们刚才听到的答案，汤姆克鲁斯为了学驾驶直升机这段惊险的镜头，真的是啊，刚才也说了，花了很多的这个心思哈。关键我觉得这个勇气真的是很可嘉，这一把年纪了又跳伞又学自己开飞机的，关键他跳伞还不是说大家那种去玩的，有一个教练带着他，人家真的是自己跳下来然后自己开这个直升机，相当的不容易。答对的朋友还是很多。那么第三题呢，就是在碟中谍的前几部，主角一开场用什么来接收任务信息，用手套、用这个耳机还是用这个眼镜呢？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号上进行同步直播。进入城市文化范儿的官方微信号，点击下部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另外呢，在我们的官方微博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您搜这几个字也能看到视频的直播。另外呢，我们还为您准备了40多段碟中谍六的官方预告片和幕后花絮，还有精彩片段，您可以发送关键词碟中谍这三个字，或者是碟中谍的拼音全拼，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特意为您准备的精彩的视频内容了。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伴随着惊险的音乐，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组呢特别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特约评论员李克峰，以及三四将项目组为我们邀请到的来自北京邮电大学的于迅博博士，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梦想照进现实的碟中谍。那么碟中谍六这部影片呢，系列影片里头的第六部正在精彩的上映当中，里头的很多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吧，让我们感到很惊讶。我本来想说很多黑科技，但是刚才克峰又说没有什么黑科技啊，都是民用的。好多确实刚才通过二位跟我们介绍，包括于博士跟我们说，我们也知道现实生活当中

应该是多个100倍左右。 那么多呀？ 对，大概是多了100倍。 所以就提前要花的这个功夫就特别多哈， 非常大，非常大。 所以这科技的进步就是你们慢慢的把这个能够简化，是吧？ 对，慢慢的提高。 对对对对对，哎呀，太不容易了。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汤姆克鲁斯其实他自己本身在拍这个《碟中谍》这部系列影片的时候，他是不喜欢用特效的，就是用他自己给他特效，所以他才自己去学开飞机，去学跳伞哈。 嗯嗯。 他56岁，将近60岁的年纪了，所有的特技都是自己上手，不惜自己亲自去学。我就知道，比如说他在那个房顶之间跳的那个动作， 嗯，对， 他就拍《碟中谍6》的时候把腿给跳折了还。如果大家仔细看，他就有一个镜头，他站起来的时候有点瘸， 哦，对对对， 实际上就是他腿给跳折了。还有就是第二部里头，他这个去攀岩；第四部当中，他还徒手攀那个迪拜塔；还有这部《碟中谍6》里头，结尾的时候他也是攀的那个岩。 我这两天已经看串了，因为我看了6部，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一个红色的那个山体上攀那个悬崖，那一段给我印象最深，就是他一个人在那儿攀，而且没什么设备嘛， 嗯， 只有一个那个滑石粉在后腰上， 嗯， 然后他还用膝盖支撑在那儿休息休息自己的手， 嗯， 就是这些当时我看的时候啊，印象很深的， 嗯。因为这个还有第四部里头，他徒手攀那个迪拜塔也很 啊，那有一个手套， 当时有一个虚拟的这个手套， 对 啊， 但是说实话，这个手套这种技术呢，肯定不是他演的那样，这种带吸盘的技术有， 嗯， 但是肯定身上需要辅助设备，就是他那个压力变成那个能吸力，他肯定要有一个这种控制压力的设备的，这是一个。 哦， 另外还有呢，就是攀岩是一种技术，也当然也是一种体力了。不过关于这个爬山也好啊，还有很多这种技术啊， 嗯， 你作为观众来说，你没干过的，你特佩服他。 嗯， 但是演员他毕竟不是那个专业干这个的，专业人士啊，一定能看出点问题来。 啊，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这个我看那个生存节目，有一个英国特种部队划那个皮艇。那个，因为我会滑皮艇，所以我看他滑的姿势就不对 啊。 他是用手在滑，皮艇其实在用腰滑， 哦， 因为用手你就累了。 嗯， 在海上滑100公里，用手肯定不行，他是用腰和腿的。 嗯， 就是说外行吧，就会一下被他镇住。 嗯， 另外，当然我们回到现实，回到电影中啊，这个我们就是当时我看电影的时候，我还想到很多的我记得的案例，就是在50-60年代破获美蒋特务的时候，就有那个。叫飞檐走壁高手， 嗯， 真的有，因为当时这个中国的城市没那么多高楼大厦，可是他飞檐走壁呢，他是在胡同的房顶上跳， 嗯， 一般的民警在地上你抓不住他，他过一条街就是两个房顶，你得绕到一胡同那头去， 嗯， 所以你抓不住他。但是当时怎么破获？ 他们怎么实现的呢？ 他是功夫，那个是轻功，就是 真有哈， 真有这样的高手，他的腿功啊，他的轻功啊，这是练出来的。你作为普通的民警来说，你不必练这个，跟他去房上跳。但是当时我们有绝招能破这个，所以我看电影的时候我老想笑，就是这种招数对我们来说没有用的，在于当时我们是怎么办呢？就是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一旦发现了以后吧，把附近居民全发动起来了，大家也不用上房，就在地上拿手指，就是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最后那个人呢，就是那个特务，他就跳不下来了，因为每条街上的人都在指他，他从这个房顶跳到那个房顶，最后自己很没面子，就下来投降了。 所以总是还是有办法的， 有法治。当然了，这个就是他很惊险，就你看他从楼上跳啊，一会儿弄个绳，一会儿弄个什么的。但是这种就是说所谓个人绝技啊， 嗯， 你在这个人民战争汪洋大海面前是没有用处的。 哦，但是在这个电影里头，他设置了特定的场景，还是可以炫一炫的哈。 最主要的还是 确实科技发展， 他那个背景 技术还是不错的。你看原来那个背景有很多人在那儿，如果是比如说他的这种，您刚才说这个是有轻他有功夫能跳，那如果真是有一些什么高科技设备助力他能跳得更快的话，那当然是更好。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有这样的设备，你看汤姆克鲁斯跳这个楼跟楼，那高楼之间距离也是生跳哈，可见这个科技还发展还是需要这个。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建议大家去搜一下那些个，就是专门有一个运动，就是在街上跳来跳去，那叫什么来着？跑酷，对对对， 哎， 那个跑酷是很牛，但是我建议大家搜一下那个跑酷失败的案例的那种视频，你看了你就知道，真实的那跑酷其实挺残酷的，如果你弄不好摔了，那个其实也挺疼的。 哦， 很危险， 很危险哈。 那么从这部影片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尤其是二位跟我们解读一下，确实很有意思哈。那有人说是科幻电影在驱动着科技的发展，所以我也想问一问二位，是真的是这样的吗？确实应该说这几年很多科幻变成科技在我们生活当中应用，这个速度也是在不断加快的，是吧于博士？ 对，是这样的。 嗯， 我个人认为呢，说的有一定道理，这个科幻驱动科技在发展，而我更相信是需求驱动科技在发展，这是我更相信的。只有创造了更多的价值才有意义。科幻很多时候目的，在电影里表现出来的目的是为了炫，是为了漂亮，是为了票房，让大家哇。但是真实科技的发展一定是遵从市场规律的，一定是遵从哪里会为大家节省成本，哪里会为大家提高效率，一定是向着这些方向去的。 那您觉得还有什么更多的可以这个提高，或者说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是可以期待到的，那没边儿的就算了。 我觉得像您说的这个立体影像，这个 裸眼3D， 裸眼3D 啊， 包括还有其实很多东西呢，它不见得是一步的跨越。 嗯， 比如说现在的立体电影就需要一个小迈步的向前的一个跨越。 嗯， 比如说现在的在电影院大家看的这个电影的亮度不够高， 对对对。 那这个亮度怎么提高呢？其实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现在有人用 LED 做成这个立体电影的电影屏，也效果就会大幅度的提升。 嗯， 然后那未来呢，再怎么提升呢？可能说我压根就不用这个立体眼镜，然后裸眼 3D 进一步提升，这就是在影像方面的提升。 嗯。科方怎么看？ 是这样啊，就是说科幻电影的成功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在就是航天时代，就是60-70年代。 嗯， 当时你看那个就是美苏竞争，国家投资那么大搞这个东西， 嗯， 所以后来出的电影，比如说《星球大战》， 嗯， 尤其前三部啊，后边那几个我不喜欢，前三部还是觉得很牛的。 嗯， 就是它实际上在那个国家在这个航天领域投资的结果，它驱动了这些，这是个边缘产品。换句话说呢，你这个艺术啊，它实际上是这个就是思想的这么一个载体。 嗯， 那么同样道理，就是我们现在看，比如说外国电影挺有的挺好，但是如果说你直接把它拿来看，当做一个消费品，它是一个一个娱乐，但是 乐呵乐呵可以。 对，但其实最好的办法呢是说，你觉得这个模式好，我们做一个自己的。 嗯， 因为它的那个模式里还藏着一些个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说《碟中谍三》就是黑我们的，这就没法看了。 嗯， 对吧？所以我们应该拿它这个技术，拿它这个模式做一个我们中国版的。比如说我前面说的那个真正的那个费克图唐纳都给我们揍下来了，关了19年呢。我们为什么不把那个电影我们拍一个中国版的高科技大片呢？其实你像《红海行动》还有《战狼二》，已经是这条路走得非常好， 是 有票房，而且它的那个效果也好。 嗯，科峰希望更多的我们能够在国产电影头能够 用这个方法 体现我们自己所有的这种高科技， 对， 让我们自己看了特别舒畅哈。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通过这个一部电影当中或者是一个系列电影当中的黑科技，也畅想了美好的未来。只有科技进步，才能把这些科幻神话变为现实当中方便我们生活的工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充分阐释了科学技术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那么科技呢，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科技创新是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对于国家战略能力的提升和长久的发展也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今天通过二位的介绍，让我们又重新认识了这个《碟中谍》这个系列影片，也重新认识了这种高科技哈。也确实像科峰所说的，我们也期待我们自己的国家能够拍出这样的影片来，这样就让我们就是更加开心了。那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三四酱项目组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好了，朋友们，那么最后呢，我要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很多朋友还是非常的期待的。 城市文化范儿，梦想照进现实的《碟中谍》。在电影的前几部中，汤姆·克鲁斯在一开场接受任务时总会戴上一副漆黑的眼镜，不但外形酷炫，而且其实内在更加新奇。这副眼镜可以在内部虹膜扫描佩戴者的身份，还可以发布任务、播放视频。不过这已经是22年前的科学畅想了，现在的虚拟现实眼镜是不是比这片子里的眼镜更加酷炫呢？所以今天第三道题答案是 C， 您猜对了吗？ 哎，那么第三题的答案是 C。另外呢，